你吃到这个人发热了一样会出汗嘛。但是我们一般需要人出汗的多半是感冒的时候，对不对？那如果像桂枝汤也有简便版啊，简便版的桂枝汤就是在家里面弄一点红糖，然后切几片老姜，放一段葱，煮一煮喝下去，然后就会出一身汗，然后感冒也会好啊，对不对？就是桂枝汤比较完整，疗效比较确实。那可是你用红糖、老姜跟葱这样的煮一煮，其实效果也有七八成嘛，对不对？这也蛮好用的啊。所以这个的确啊，你用生姜是可以让人出汗的。那至于说逐风湿痹，就当一个人呢经络里面有湿气有风气在那边不通畅的时候，姜这个东西啊，我们说从前我在中医基础班有讲啊，就是辛味这个东西其实就带有所谓的勾芒之气的意义。我们中国人说心散心散，对不对？那个散啊，不是勾芒的意义，荣平之气，就秋天的气叫做荣平，就是阴跟阳纠结在一起，那叫做勾芒，是属于酸味，也就是所谓的木的性质。那金的性质呢，是把纠结在一起的东西掰开，所以这个辛味的东西的确就是风气的克星啊，就是它这个风气的本质是所谓的勾芒之气，就是纠结在一起的能量。那这个辛可以把它掰开，所以虽然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觉得驱风是桂枝特别有效，但是生姜你说它有没有用呢？其实也有，张仲景在治痛风的方或者风湿的方几乎都是生姜跟桂枝就同用啊，所以这是会有的效果。那么肠辟下痢，就是肚子里面太过于湿寒啊，那个辟就是好像有一团冷水积在那边，就肚子里面都是一兜冷水，然后在那边下痢不止啊。那这样子一种湿寒性质的拉肚子呢，他就说生者尤凉。那其实啊，说到这种拉肚子，这个干姜效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像理中汤在治疗那种太阴病，就是水泄不止的时候，其实那种拉肚子呢就已经是也算是一种肠辟下痢，主要就是不是热性的，不是那种发炎的拉肚子，而是寒性的啊，那种水泄。那可是也不是说一定用干姜，像我们用真武汤来治这种拉肚子的时候，真武汤就是放生姜，那都可以啊，就对这类的东西很有用。那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生姜比如说像是有一个方子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好像那个方子里面生姜有放到一斤这么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方子生姜也放到一斤，那放到一斤的生姜就是好像能够把身体下半身的一些水毒排除掉。这个水毒这个东西啊，最代表性的治疗水毒的方式，我们《伤寒论》里面的真武汤。但是其次来讲的话，这水毒就好像身体里面有一些没有代谢掉的水，而那个水呢，也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是一滩死水，一滩臭水。那个水呢，在身体里面累积的就有很多的病，像肠辟也是指肠里面有累积水毒，就是水，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阴阳阴阳嘛，就是身体里面即使是一滴水，也要有我们生命的能量在里面，我们身体才能用它。这种能够用的水，我们称之为精液。里面没有能量的死掉的水，那就变成水毒了。那这个生姜呢，它其实生姜在用到八两啊，一斤或者八两或者六两这么重的时候，其实在从水毒的角度来观察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身体会有那些病状出现，他身体其实有很多的水是代谢不掉的，那要把那些脏掉的水把它消掉，要靠生姜啊。那至于说什么方用多重，这是我们将来教到那些方要带同学再做分析的，甚至有一些方子我们还要分析它为什么不放生姜，比如说治疗痰饮的苓桂竹甘汤里面就没有生姜，那我们还要去思考它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放生姜，那不是也是不要的废水堆在这吗？为什么这个又不放生姜了啊？就是日后还有很多比较细密的探讨，但是总的来讲的话，生姜这个去水毒的效果是有的。而这个效果呢，就 间接的会到后面那一句说酒服去臭气。这个如果用经方来看的话，最明显能够感觉到生姜的这个药性的方子叫做防己黄芪汤。那同学也不用急，这也是很久以后才会教到的方啊。方名里面甚至没有生姜，对不对？那防己黄芪汤呢，它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借着生姜跟黄芪形成一种组合。怎么样的组合呢？就是我们在桂枝汤里面会说，桂枝有了生姜这个能量进介入之后，它就能够把桂枝的药性把它横开到血管外面，对不对？把它从营分推到胃分来。可是张仲景，如果你看宋本的《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桂林本是两本书掺杂在一起的，但是宋本是把杂病的部分跟伤寒的部分拆开的。那如果你看宋本的《伤寒论》跟《金匮》，就会发现张仲景的宋本《伤寒论》里面治感冒的这些方子，没有一个方有用到黄芪这味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为什么治感冒的方里面不能用到黄芪，或者是张仲景为什么一定不用它？那其实啊，这个是在比较古典的这个《本草研究》里面是说，黄芪的药性，我们现在都说黄芪会补到皮肤表面来，对不对？那只是一个面，但是黄芪在补到皮肤表面之前呢，它的那个路径是走在我们中医说的三焦区块。那三焦区块是人的腠理之间，也就是营卫之间，所以如果你加了黄芪的话，就会把那个桂枝汤，不是桂枝药性要被姜带到胃嘛，从营带到胃，黄芪会把它封住，让它出不去。但是这个姜要从营开到胃，而黄芪把它挡住的药性呢，用在别的杂病却是有用的。比如说防己黄芪汤这个方子啊，日本人在使用它的时候是说什么时候特别好用啊？这个人又白又肥又臭就非常有效，也就是什么那种恶性狐臭，就那个狐臭已经超过了人本来的那个体味，而变成有那种腐臭味。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些人他身上的那个体味是带有一种腐臭味的，就是这个人灰灰白白的，肥肥的，然后还有腐臭味的。那从这几个点他们可以观察到，哦，这是水毒。那水毒的话，这种皮下的水毒会造成人的腐臭，所以呢就要用生姜跟黄芪这个组合，就是黄芪补在那边。因为人是哪里越虚越没有气，那个地方的身体就越会腐烂，这样能够明白吧？所以黄芪这种补的药是要的，而生姜这种排除水毒的药也是要的。那另外类似的症状，比如说桂枝汤加一味药叫做桂枝黄芪汤，那这个桂枝黄芪汤加桂枝汤加黄芪，这个桂枝黄芪汤是治什么？是治感冒吗？完全不是啊，桂枝黄芪汤是治什么？黄汗，就是有些人稍微动动出点汗，你看他那个汗衫的底下是一滩黄色的黄颜色的那个，那个东西其实也就是一种毛孔底下的水毒，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用到生姜跟黄芪这个组合的时候，就可以把这种皮肤底下的水毒把它去除掉。所以呢，这样子的用生姜，它的确是有去除人的这个腐臭之气的这个效果啊，在临床上是确实可用的。那如果呢，我们要说这个酒服啊能够通神明的话，那这个我就真不敢说了。因为姜呢，古时候的人说孕妇吃姜会让小孩子多一根手指，因为姜它的那个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块姜是这样子长，之后它再长一块，对不对？再长一块都是这样横的分叉出去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会让你的气分叉，所以呢说小孩子在怀孕的时候，如果妈妈吃太多姜哦，她的气就会分叉。但这也是一种说法啦，这真的会不会造成这样我真的不一定，只是一个说法。那像中国古时候有一些医家教我们养生，就是说秋天到了就不要吃太多姜啦，因为我们的人的元气要收敛的时候，你吃姜会害人散气，对不对？所以就会说不要吃那么多姜。那 所以相对来讲，其实姜吃的多是会让人散到元气的。那即使我刚刚讲到去水毒，我们也是跟黄芪同用，中国有一些古方是根本拿姜汁炒黄芪，然后这样子吃那个黄芪粉这样子。那这个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学姐啊，她每个月都会莫名其妙的发烧一次，那不是感冒，但她就莫名的发烧。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中医再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就是传说中的气虚发热，那个本来是补中益气汤症，就是一个人气虚的很厉害的时候会这样的发烧的。那可是那个学姐为什么每个月都会气虚发热呢？那后来呢，那个学姐好像也有机会要找我们老师帮她医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可是我们老师还没有给她看病的时候呢，那一阵子那个学姐他们家有一次包饺子送给我们老师，送到我们老师家里面，然后老师在里面吃了以后又跟他们讲说，你们饺子怎么放那么多的姜，就那个学姐一家人是酷爱吃姜，然后就包个饺子也做到很多很多的姜在里面，因为自己家的口味不出门那些比较，你知道，就然后我们老师这样讲之后，那学姐后来就好像包饺子什么就开始家里面姜用的不是那么多，然后到后来老师再问她说，哎，不是要帮你看什么吗？她说不会啊，最近已经不发烧了，就是吃姜会散气啊，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通神明呢，我们就搁着吧啊，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药来通神明。那我比较能够了解的是这个，比如说大麻叶啊什么的，吃多能够见鬼神，这个我知道啊。对，这个最近电视上在报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用中医的用生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中医有些说法，比如说生姜的皮会比较寒一点，所以说生姜如果连皮煮就不会太热，如果去皮就会比较热啊，就由此一说。那另外至于说有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到，所以同学也不必滥用的一些方子，就是好比说中国人治一些所谓尿毒啊的那种病的时候，是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姜哈，老姜的汁一杯，再加上老姜煮的姜汤，然后合在一起喝，一共喝到50cc、100cc 的那种浓的姜汁，喝到那个人他全身会出一身辣的不得了啊，然后全身出一身大汗，然后那个汗里面全都是尿的味道。那种在医院里面那种尿毒症患者，3天就可以出院了。就是去水毒的药效，真的要狠狠的用是有那个方法，只是同学不要，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方式啊，千万不要听了这就去用啊，真的不要。因为有一些这个肾脏衰竭的人，他那个必须要附子跟大黄同用，那个才是正确的医法，不是什么都靠生姜的啊。所以那个有朝一日，那种比较危险的篇章我都尽量排在后面一点啊，那种什么治水肿的啊，那个都排到比较后面。但是的确姜对于这一类的这个水的代谢啊是很有用处的，那这一点至少我们先晓得一下。那么我们上次呢讲到说，在《伤寒论》里面呢，往往拿姜让这个药变得比较能够从营分走到胃分，对不对？那相反的呢，就是枣子这个药呢，让这个药能够留在营分，不要去到胃分。那这个枣子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呢？这个我们中国人会说呀，有一些植物它具有某种转化能量的力量。怎么讲呢？像我们中国人他在种枣树的时候啊，我们说枣这个树它那个字本身就是有刺的树嘛，对不对？我们上次有没有写过？有吧，就是这个字本身就是带刺的树才会写成这样子，那横的就是棘嘛，对不对？长得高的就是枣啊。那这个我们中国人会说，有些植物它本身会含有这种锋锐之气，最代表性的就是皂角刺了。皂角树那个刺好尖的，在药局看到皂角刺都觉得天哪，一个植物能够长出一根刺哦，比我们缝衣服的针还要直还要尖，真是不简单。那 那像这种树呢，中国人就说，你要如果要皂角树啊，结出这个肥皂荚，如果怕它结的不够好，要怎么弄啊？就要在树上钻一个洞，把铁粉埋进去，然后这个皂角树就长得非常的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个树很喜欢那种金属的那种锋锐之气。然后《本草家》就说，这个皂角这味药啊，你如果拿铁锅子去烧它，或者拿铁的碾子去碾它，很快那个锅子或者碾子都会报废。因为中国人说，铁之所以能够是铁，里面是含有一种铁的灵魂，叫做铁精。如果这个铁精遇到皂角，那皂角会把它吸掉，然后这铁就变成烂铁了。哦，这很非常武侠小说哎，对不对？就是这铁里面还有铁精嘛，就是有这样的所谓经验之谈。那枣子树呢，跟这个皂树就有这种类似的感觉。枣子树也是有刺的，只是不锐利而已。那可是呢，那枣子也是在结枣子以前，开花之后啊，结枣子以前需要我们怎么样，拿菜刀去在上面乱砍一通。就枣子很喜欢人家拿乱刀去砍它一轮，它好像觉得这样才是它的马杀鸡啊。做了之后呢，枣子就会又肥又大，如果你不砍它，它还长得不好呢。可是呢，你想想看，它被这么多东西砍过呢，它居然结出来的果子是又肥又润，一点都感觉不到那个很猛的感觉。相反的，它的树，这个树干的质地，这个纹理是很细的，对不对？可以拿来做很高级的家具的。所以中国人就会认为说，枣子它具有一种力量，就是把那种比较粗糙比较刚烈的能量转化成这种阴柔而滋补的能量的一种药性在里面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认识的枣子。当然现在用西方人的认识看《伤寒论》中的枣子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呢，枣子就是什么古代的克补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素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就是感冒要补充一些维他命嘛，所以吃枣子很好。那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树的这个生态的角度来看这味药啊，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他说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哦，这个地方呢，你看啊，我们中国人如果脾胃，我们说脾跟胃相对举的时候，脾跟胃哪个是阳哪个是阴啊？胃是阳，脾是阴，对不对？因为胃是腑嘛，腑的动态都比较大，脏是比较安定的。而它枣子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养脾而平胃气，就代表如果能量在胃是比较活泼的能量，在脾是比较安静的能量，那它好像能够把这些能量都转化到脾里面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养脾而平胃气，所以它本身就是有这种把比较阳的能量转成阴的能量的一种调性。而这个调性呢，出现在它中间一句话叫什么，叫做助十二经。当你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神农本草经这部书真的不能随便作废哦。有些话它就是比后代的本草讲得好，像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说人的营气跟胃气，营气是走在经脉跟血脉里面的，对不对？胃气是分化到经脉跟血脉外面的。所以如果你吃了枣子这味药，你的能量会变得比较安静比较阴柔，是不是就比较会走到血脉里面，走到经脉里面啊？所以它就是助十二经，对不对？就是让它的能量比较偏向于营气。但是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是有充分的实践的，就当你要把能量拉到血分来的时候，这个也不是拉到血分来，因为拉到血分来严格来讲是用当归，只是说要补入血分的时候，像最滋阴的方子之一，这个炙甘草汤治心跳不规律的，它里面就枣子用到30颗。那或者是要把能量放到血里面去的当归四逆汤，那枣子有放到25颗。好，那另外一个很滋阴的药是直接吃荤菜啊，吃鸡蛋黄啊，那是猪鸟汤啊，那是就是黄连阿胶汤，那个不是用枣子，那是用蛋黄。但是 基本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姜跟枣是确确实实有这个入营或者入味的规律的。当你枣子放的比较多的时候，这个药性就比较被约束在营分而不是味分。所以它这个注十二经哦，这种调子是神农本草经里面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后代的本草书在阴阳的逻辑上面是比较松散的。其实同学一定可以理解，我们讲过阴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不对？我们的手脚跟我们的六腑比，手脚是阳，六腑是阴，对不对？六腑跟五脏比的话，五脏是阴，六腑又是阳了。可是五脏跟骨头比的话，五脏又比较阳，骨头比较阴。所以这是一些本来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东西，逻辑上是比较松散，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但是神农本草经在论阴阳的时候有它非常谨慎的一面。比如说像神农本草经它讲到人参，就一定说补五脏，绝不会说补六腑。那你就懂它的意思，对不对？就是人参是比较往里面的阴柔的药性啊、哦，所以它的药性是比较不会跑的，比较会凝聚在五脏里面的。就这些本神农本草经里面很考究的一些部分，反而后代的本草书是模模糊糊的。比如说像这个注十二经哦，神农本草经就是很明显就是在这种情况才会用它，可是后代本草书就会有一些这类说法的这个滥用。比如说附子这味药在神农本草经之后，比如说宋朝啊或者元朝那个时代，有一些医家会说各种补药要补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吃什么人参黄芪当归啊，如果你加一点点附子在里面，因为附子是一个能量很活泼的药嘛，加了附子之后呢，就会让这个各种补药比较容易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各种补药加了附子都会跑得比较快，比较容易到他要补的地方，就是比较能够补到或者补进去。然后这个说法一开呢，继续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然后呢之后就说到什么，就开始讲什么附子无精不达，然后呢等到讲清朝的本草备药啊，在讲附子的时候就会说什么附子入十二经。其实附子它的能量是比较是全身到处走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会循经而行的药物，对不对？它不一定是要循经而行的药，可是却变成，因为我们中国后来有一种归经理论，什么都要给它归一个经，那不能归经就归十二经。那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那个本草写到后来，他虽然也是很努力的在讲一些他看到的真相，可是在一些比较严谨的逻辑上面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清朝说到附子的入十二经，如果你放回神农本草经来对照，就会觉得哎，神农本草经不会这样乱讲。其实不是说清朝讲的是错，只是说古代的药方或者药草本草学有他那个古代的逻辑在里面。好，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一个本草学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那再来呢，他说通九窍啊，就是如果能够让十二经都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五脏啊六腑比较好的话，渐渐人就会什么，会比较耳聪目明一点啦。所以以补养的效果来讲的话，好，会有通九窍的效果。那补少气少精益，那就是气跟精一起补，就同样是补，它比较不是补阳，是有一些补阴的。那身中不足啊，这个人的身体不够好的话，那大枣是能够给予营养的。那这个上课那录影时间快到，那个下，对了，在下堂课继续讲啊。只是这边有一个东西要跟同学说一下，就是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啊，你如果药单要开这个张仲景用的大枣，张仲景用的这个大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红枣。那当年好像中国也就是那种枣最大，所以叫做大枣。可是渐渐有舶来品来了，对不对？后来紫色的那种，然后黑色的那种，然后一种比一种大，对不对？所以等到民国初年，我们要开药要写张仲景的这种枣的时候，药单要开什么小枣啊？因为药局里面其他各种枣都比这个大颗啊，所以那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写药单的话，就要写红枣，这样明白吗？哦，如果你真的写大枣，那那个药局非常尽心的帮你找到那个药局里面最大颗的枣子，那就是另外一种生物了。那我们下课一下再回来。